像一个沙流，从指缝慢慢流走，越想我的情越不放手，越无法挽留。什么才叫做拥有？是不是非要占有？曾经用真心付出所有，一秒已足够。有人去爱就有人走，有多少人懂是水长流，哪来天长何处地久，都不如你牵着我十指紧扣。有多少爱还看不透，有多少人能走到最后，永远多远何必追究，不是什么都有理由，也该有时候。什么才叫做拥有？是不是非要占有？曾经用真心付出所有，一秒已足够。有人去爱就有人走，有多少人懂是水长流，哪来天长何处地久，都不如你牵着我十指紧扣。有多少爱还看不透，有多少人能走到最后，永远多远何必追究，不是什么都有理由，也该有时候。也许该是时候。